到万 十里的水， 十里的水 到湘江， 到湘江 边， 江边 神乐乡， 浪滩 出了歌，出 了歌， 领导我们的解放， 领导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族。

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我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希望啊。这雪山烧炕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数量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了。 风光好， 风光好， 君你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万泉河水亲友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